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930公交车，请扶好坐好。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点30分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三河。4000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，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，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请为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In the house. 精神，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体面两个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，条件一时过去，只愿更多回避，只愿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yeah.